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心乱如麻，气得手抖，质问成员的短信编辑了又删除，最后却是只发出了一条信息： 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。 大概盯了三个小时的手机，杨白华才收到一条回复： 对不起啊，老杨，我去和朋友玩了，没注意看手机。 这个解释并不能让杨白华满意，他正要回复质问，杨妈就说： 你盯一下午手机了，别老看那玩意儿，有辐射伤眼睛。 杨白华听了话，索性把手机甩到一边，打算晾成员一会儿。成员不是个沉得住气的性子，得不到回复一定会憋不住主动联系他的。谁想直到半夜三更，杨白华躺在沙发床上瞪着手机，也没有瞪来成员的回复。杨白华咬咬牙回道： 你怎么不回个电话来？ 消息发出如泥牛入海，杨白华握着手机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，他的手机才重新震动起来。 我以为你没收到啊。 杨白华差点把筷子给撅断，等爸妈回村里去，自己一定要好好跟成员谈谈。杨白华既然有意晾着成员，池小池也不介意跟他玩玩时差游戏。不过新短信发过去后，杨白华就没有再回复了。失去了调戏对象成一，池小池颇感寂寞如雪。然而在两天后，池小池的正室就找上门来了。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 请问是程先生吗？我是星云娱乐的工作人员。是这样，我们收到了您寄来的母带，请问母带中的歌曲均为您的原创是吗？ 池小池四平八稳地回答： 是。 那请问您方不方便在这周五上午9点到东三区劲松路18号的星云娱乐大厦来一趟，我们想为您试一下音。 成员的才华和能力有目共睹，然而成员的导师却对这个学生并不大热衷，因为成员有个不小的毛病，怯场。成员私下里跟同学玩音乐嗨到飞起，水平属于一流，导师也给过他演出的机会。但成员自带一股天然怂的气质，每到台上颤音走音是常有的，就连在每个毕业生都要举办的毕业个人音乐会上，他也是表现平平。也难怪导师不照顾成员了。对一个老师来说，与其眼睁睁看着一块璞玉注定蒙尘，无法发光发亮，不如闭上眼不看呢。好在成员本人并不大喜欢抛头露面，况且他的家世摆在那里，如果没有杨白华这回事儿，他躲在幕后开开心心玩一辈子音乐也无所谓。如果是真正的成员，听到要试音，肯定是紧张的半宿合不上眼。池小池则淡定地给自己做了个蔬菜沙拉，顺便打电话告知程建，自己已经接到了试音通知。 不紧张？ 我脸皮厚，还有我是模特出身，这你知道吧？ 啊。 做这一行需要临场反应。17岁那年，我去走秀，主题是皮草，我顺位第3出场。他们跳上 T 台，拉横幅，阻拦走秀的模特，大喊大叫，还有念诗演讲的，搞得特别热闹。那时候还挺寸的，正赶上我上台。我刚在 T 台上走出几步，人就全冲上来了。 然后呢？ 我完全可以掉头冲回后台，但如果这样做，后续的节奏全部打乱，一场秀全盘崩掉。 赤脚池拿叉子扎起了一只小番茄。 这些人有自己的信仰和想法，很好，但是我拿了人家主办方的钱，就得帮人家把秀走完，这是职业道德。 紧接着他对明天的试音做出了评价。 小场面不许。 听起来挺精彩的。 等晚上给池小池念过书后，061可以去023那里找找有没有这段的现场录像。今天晚上061给池小池念的是中国地理，061还没有把中国地名和河流名报完，池小池就睡着了。061笑笑，池小池的成绩单上政治倒数第二，地理倒数第一。事实证明这排名非常科学，因为报地名比念物质决定意识让池小池睡得快了十分钟。池小池这觉睡得仍然很浅，不过对他来说已经充足。醒来后他觉得自己精力无限，甚至可以去帮成员开一场演唱会。7点半，池小池把自己拾掇干净下楼，程静接他去试音，靠在车边等他，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露出干净细长的手脖子，眉头一跳。还没等他发难，池小池就搓着掌心溜进了后驾驶座。 好冷啊。 程静啐了一声，钻进驾驶座里。 挺会挑啊这位老板。 池小池推推椅背， 我们走吧。 程静把外套脱下甩向后座，盖了池小池一脸。 给我拿着。 池小池把外套团成一团用来捂手。程静看了一眼后视镜说， 这衣服比你还贵。 池小池动也不动地捂着手，厚颜无耻道， 把我当衣架就好。 他很少看弟弟这么活泼，这本来是好事，但一想到这种改变是杨白华带来的，程建就像是吞了苍蝇似的膈应。他不介意弟弟的性向，他介意的是杨白华这个人。是杨白华勤奋能打拼，对弟弟温柔，但在他心里一家亲戚个个都排在成员前头。程建承认从山旮旯里讨食供出杨白华，杨家人实在是不容易。然而正因为此，杨家人才是杨白华的自己人，捧出一颗真心的成员再如何待他也是外人。没有冲突则已，一有冲突杨白华能护着成员才是咄咄怪事。只是旁观者没法把眼睛借给当局者，程建空有一腔道理说出来却没人听，难免上火。程建只能抓住这短暂的机会试探， 你和杨白华怎么样了？他跟他的父母说了你的事没有？ 池小池摇头，神情难掩落寞。 我 程建呼出一口气，把一句我靠勉强憋了回去。 他不愿意让他父母知道你的存在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代表什么。 池小池抽抽鼻子不搭腔。程建颇不理解， 他到底哪里好啊？ 像杨白华这样出身寒门的学子，程建公司里一捞一大把，身上虽然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原生家庭的烙印，但至少都像个爷们儿，敢做敢当。池小池很想说我也不大理解他哪里好，结合他对成员的所作所为，唯一能让他感到惊叹的是一堆垃圾居然能堆到1.8米这么高。然而成员之前爱得太深，池小池不能崩他的人设，于是他做深情义重状。 一个男人他一个月挣10000块钱，只愿意为你花1000，而另一个男人他一个月只挣1000块，却愿意为你花999块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哪个？ 池小池觉得自己脑袋顶上的胜负光环熠熠生光，完全可以表演一个用爱发电。庆静旁听的061被这过期馊鸡汤熏得一哆嗦。程建绷着一张脸， 对，他有1000块钱给你花999，剩下1块钱你俩再张嘴喝一个月西北风啊。 迟小迟小，哼，这位杠性同志啊，虽然你的理论我很赞同，但如果我是成员，这会儿你已经把天聊死了。话一出口，程建才发现弟弟情绪不大对，他和缓了口气说， 吃早饭没？ 要不是怕聊得太多影响到成员今天的适应状态，程建估计不会放过这个给弟弟洗脑上课的机会。池小池蔫到了星云娱乐楼下，老远就看到有两人站在寒风中迎接他。看年龄衣品绝不是什么助理，起码是副总监级别啊。 这可不是一般适应歌手的待遇。 这是程家二少爷的待遇。 程建也适时地开了口， 打起精神来，别紧张了。 池小池还没来得及谢谢程建难得的贴心，就听他继续的， 我已经跟人打好招呼了，你随便唱唱就行。 程建很清楚自己的弟弟在这种正式场合的怂德性，所以提前跟人打好了招呼。这颗定心丸喂得至高量足，有点噎人呢。可以想象，倘若是真正的成员在这儿，他会是什么心情？ 什么时候能给我哥开一门语言艺术研究课啊？ 他这么说话容易被打。